思绪，哎呀呀，用力踩那不堪一击的洁白，丑八怪，哎呀，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不存在，哎呀，才意外。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丑八怪》。在除夕夜之前下午时候的你，现在你正在做些什么呢？是不是在拖延病拖到最后一刻，想说啊， 最后一刻的大扫除？ 对对对，也不是真的大扫除，就是把东西全部扫一扫， 收一收， 就是 可以 放整齐， 可以放到抽屉就放到抽屉，可以用布盖起来就盖起来，想说扫一下就是不无小补。丑八怪，说到了丑八怪，说到了美丑，可能很多人趁这个农历年的假期，尤其今年有九天， 你说要去动刀、哦、 很长的修复期，我相信在年前有超多女生会，也不止女生，男女都会进场维修一下、嗯、希望如果任何有在追求，你知道想要更棒完整自己的人，在这个修复期都可以好好的修复，好好的修养，在年后有一个你满意的自己。 说到了丑八怪，那今天就来分享一个关于丑八怪的故事好了。他的丑呢，不是外表的丑，而是内心的丑陋。 我 哇，你自己说？ 对啊， 你觉得你自己内心很丑陋吗？ 蛮丑陋的啊。 不会啦，你是广播女神。 那天 人美心也美，相由心生。 所以你说我丑八怪咯？ 没有，哎，相由心生。 我都已经说我内心丑陋了。 我说你外表美，相由心生，所以内心是好的。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好想知道、哦。 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关于 NBA 的故事。那这个 NBA 呢， 你终于要分享甜瓜的故事了？ 怎么可能？ 说快写一首情歌，亚速工厂，落笔传神，还有龙一船长，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找的姑娘啊，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打完字谜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放，请你居然点了些孤芳自赏。 今天又要分享哪一位 NBA 球星的故事吗？ 今天呢是跟 NBA 有关，但却不是球星的故事。 裁判 也不是裁，对，你要想想看还有谁。 教练 也不是教练， 投资者，我知道了，保全，就是那个警卫啊，security 啊。 对对对，你刚刚已经说到其中一个了，跟投资者有关系，跟 NBA 的老板有关系，可是 NBA 管理阶层的事情。这支球队呢，是曾经拿过，在近几年曾经有拿过 NBA 总冠军，但是就只拿一年，没有缔造出王朝的 Dallas Mavericks。那这一支呢，以前 达拉斯 小牛队，就以前我们都会就是比较熟悉讲小牛队，可是他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呢，他开了一个证明活动。那个证明活动呢说 Mavericks 他根本就不是小牛的意思，就是 Mavericks 他其实就是应该比较像是牛仔的那一种意思。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就是证明活动，因为他觉得他们开始要关注这个华人中国市场这样子。好，所以他们就开放， 他们管的是中文的翻译这样。 对对对，管的是中文，英文那有什么翻译的问题？ Maverick 就是 Maverick， 你以为他要改队名是他然后什么的？ 没有没有，他就是要求就是大家说你可以就是集思广益，然后想出一个新的这个队名。那当然呢，就是有很多新的名字出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叫他达拉斯独行侠队。 独行侠、 哦，对，独行侠 跟原本的小牛也差太远了吧？ 对，因为 Mavericks 本来就不是牛的意思嘛。对啊，就独行侠队。好，那个独行侠队呢，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如果在关注 NBA 的话，应该会知道达拉斯小牛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的老板其实是美国非常知名的富豪，甚至呢，就是我在看很多关于就是美国那个金钱权力斗争的美剧当中，都还会嘎一脚，因为他就是演他自己，他就是演说我就是一个球队管理者，因为美国这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就是最顶尖的那些人，他们顶尖到一个程度以后。他们都会想要买一支球队 来玩玩， 然后那支球队呢，可能是美式足球，可能是棒球队，然后可能是就是篮球队这样子。但他们的玩，他们也不是随便玩， 那是他们的投资、 嗯、 因为他们可以赚更多钱、 嗯、 那达拉斯小牛队就独行侠队的老板呢为什么会知名，除了他是富豪之外他的个性很鲜明、 嗯、 他是最常被 NBA 这个联盟罚款的老板、嗯、因为他最常就是会帮球员讲话帮教练讲话然后说裁判这样不对 NBA 这样不对、 哦、 对，所以就会被罚款嘛，那罚款他说没关系老子有钱，他就是那种态度，所以就很多人会追捧跟就是崇拜他，就说哇就是如果我的老板可以这样子就是 为我而 为我挡子弹然后提供我很好的这个环境该有多好、 嗯、 那他每一场比赛呢几乎也常常可以在比赛当中看到他的身影、 嗯、 这样，所以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哦好老板、 嗯、 有钱支持你。可是他所管理的这支球队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他是老板嘛，老板是金主，金主底下呢有 CEO 就执行长、 嗯、 执行长呢其实已经干了20几年，可是却爆发出了被运动画刊爆发出了说这一支球队的管理层非常的可怕、 嗯、 如果你是女生你绝对绝对不要靠近这一支球队、 嗯、 因为就是会发生什么事你完全都不知道，就说这个执行长呢他对待女性非常的粗暴、 嗯、 无理然后性骚扰甚至性侵都有可能这样、嗯、反正就是那个文化 很不好。可是 Mark Cuban 就是这个老板他竟然完全都不知道、 嗯、 那有些受害者就有跳出来，那这个受害者呢就被骚扰过的女员工就有跳出来说，其实就是 Mark Cuban 他是以一种就是比较放任式的管理，就是我把我的管理全就交给了执行长去做、嗯、所以他其实不太知道发生这些事情、 嗯、 他只在乎就是那个数字有成长、 嗯、 每年赚的钱 就是商人 一直有赚钱这样子。所以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呢是关于达拉斯独行侠队在 Mark Cuban 发现了他的管理阶层的这些性骚扰弊案之后所做的一些措施，然后怎么样翻转这个球队。 是一双翅膀，多熬过一季黑暗，先爱吧。 相爱后动物感伤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 这件事情呢其实发生已经距今差不多快要一年了、 嗯、 那达拉斯我现在还是很不习惯讲独行侠 队。 好，其实从他们夺冠之后，然后这个夺冠班底就马上拆伙，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哈怎么会这样子，一个都留不下来、嗯、因为那个合约问题等等之类，所以得到冠军以后基本上大家都会希望尽量可以维持原班底，因为代表说你们这个班底 我们有可能会再夺冠， 对，拿到了冠军就是你们有统治力，你们应该可以就是在下一季再试试看、 嗯、 可是拆伙以后呢他马上就是从就是A 级球队然后马上掉下来变成就是那种万年不复烂队，然后打了好几年就是很凄惨，直到今年就是签到了一个欧洲金童，然后真的是蛮天才型的球员、 嗯、 突然就是有些改变，但其实重要的改变很多人可能除了在球场上的这名球员之外、 嗯、 可能大家都归功于管理阶层终于换人了、 嗯嗯、 那这个换人之后呢这个故事发生在2018年的2月， Mark Cuban 呢就打电话给一个人叫做 Cynthia Marshall、 嗯、 Cynthia Marshall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 主角嘛 的主角，然后她是一位非裔，就是黑人，应该是黑人女性这样子、 嗯、 好，她打电话，可是她完全不认识 Mark Cuban 是谁、 嗯、 那后来呢是她的孩子告诉她说你不认识 Cuban、 嗯、 这样子，就是美国这么有钱这么有权力的人、嗯、然后打电话给她要干嘛呢，好，打电话给他其实就是希望他来重整独行侠这支球队、 嗯、 那为什么会 选他， 为什么会找到他，这位 Mark Cuban 呢他发现了自己的组织出了问题以后他觉得很羞愧，他觉得需要整顿、 嗯、 好，那他就赶快询问 Dallas 当地的企业家，想要找到那个到底谁可以帮助我整顿我的球队、 嗯、 大家异口同声的都说了 Cynthia Marshall、 嗯、 那 可是 Mark Cuban 可能不认识嘛，我们也不认识啊。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简单的讲讲 Cynthia Marshall 为什么大家都要推荐他，这样 他的人生故事哦。 这一次我不想要一个人走，回去的路总是背对彩虹，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失去一个最重要的颜色，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你微笑点头，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这一次你陪着我两个人走，回去的路回头就有彩虹，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哪里去找最重要的颜色，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现在好吗，你微笑点头，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 在数位时代，西洋全新天后雅莉安娜，全球乐坛唯一指标，专辑尚未发行，连续两首单曲夺下全美排行冠军。新主打发行首日刷新数位点播记录，空降全球91国排行冠军，横扫全台串流三大平台王座。西洋乐坛全新天后，2019首张最强大碟，环球雅莉安娜，谢谢下一位。 息一下，听广告啦。 亲爱的，你变轻了， 嘴这么甜呐、啊！ 我是说 ，Sharp 推出的 Aqua Zero 手机变轻了。Aqua Zero 146克，世界最轻手机，搭载夏普日志6.2寸 OLED 屏幕，优异性能，玩游戏、追剧，超强娱乐体验。 快到远传、亚太、正泰通讯等各指定通路购买 Aqua Zero， 就送市价超过5000元的颈挂蓝牙扬声器等限量好礼。详情请上 Sharp 官网。 Sharp。哎，过年要送的礼，你传后不？ 我传 LINE 啊！ 啊， 我准备好送贵格 LINE Friends 氧气人生年节礼盒啦！它可是多年销售冠军，送礼人人爱。 贵格 LINE Friends 氧气人生，更真心的朋友，更用心的贵格氧气人生。 浓浓反光机能运动衣，防寒抗静电，排汗不粘肌肤，日本企划 Seven Eleven 贩售中。NONNO 浓浓。 我是文慧茹。 哦，只有眼泪才会懂，飞遍月光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说晚安，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我要听那个，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有点难听。 Cynthia Marshall， Cynthia 的故事。 然后他呢，就是改变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改变了 NBA 的球队 达拉斯 独行侠球队的这个管理问题啊。 嗯， 这个人呢，他在阿拉巴马州出生。那阿拉巴马州呢，就是在美国比较中南部的地方。那其实呢，他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开始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是选在这个地方开？就这个运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开始？因为这个地方不平等跟差距是最大的地方，就是一个引爆点。在1963年，有一个恶名昭彰的16街浸信会教堂爆炸案。那这个的背景故事，其实就是在可能40到60年代那个时候呢，美国的 KKK 就3K 党，他们认为就是黑人你不应该在这片土地上，然后他们就是这群白人，他们拒绝进步，拒绝就是新来的这些，就拒绝接受这些非洲的，也不是非洲，他们其实已经在一边好几个世代了，这些美裔非洲人，非裔美籍人， 就是肤色不同 African American 啊，对对对，然后所以呢，在那一个环境下面很夸张哦，就是在阿拉巴马州的这一个小镇里面，没有任何黑人的 警察，没有任何黑人的消防队员，没有任何的黑人公车司机，没有任何在百货公司收银员都不会是黑人。那黑人的失业率呢是高达比白人高达就是 2.5 倍哦，对，是倍，就是250%。那只能去找一些就是真的必须要出卖劳力的、贩卖劳力的工作。那一个镇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爆炸案，然后都跳在教堂，就专门炸黑人教堂。嗯，也就是你知道说，哦，每到星期天你们要去做礼拜，我就在那边，我在那边炸你们，就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得到国际关注？是因为那一天他们放置炸弹的时候，在教堂里面的是他们的儿童唱诗班，也就是那20-30个全部都是小朋友。那个炸弹呢，炸死了4个非裔美籍小女孩的性命。那 Cynthia 就在这一个地方出生，这个地方长大。他的父母呢，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全家就搬到了加州的湾区 Bay Area。好，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当这个爆炸案一而再、再而再发生，然后发生在，结果发生在哦，在我家隔壁的教堂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大事不妙，因为死掉的四个都是非裔美籍的小女孩，我的女儿也就是这个年纪，我必须要赶快就是想想办法，他们赶快就搬家，搬到了加州湾区。那所以也就是说，Cynthia 那时候上一段落我不是讲到她没有接到 Mark Cuban 的电话嘛？她其实就是穿着 Curry 的球衣，穿着 Steph Curry 的袜子，因为她后来是在加州湾区长大的，她的环境家庭呢就不富裕，她呢是在政府补助的那种就是住宅区，住宅区是好听的，其实现在很多那种住宅区都变贫民窟，长大那靠着妈妈努力工作抚养长大。他爸爸在干嘛呢？他爸爸就是有家暴记录的人，甚至曾经打断他的鼻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呢，就是 他爸爸觉得那个环境替他小孩担心，搬离了之后却打断他的鼻子。 很有可能那个环境搬离，也许都是出于母亲决定要把他们带走啊。好，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他都知道说，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呢，就在这个枪击案之后，他是哭闹着要上学，就拜托让我去学校，拜托我要学习，我要读书。结果当他上学跟放学的时候，都必须要就是警察要保护他，他才有办法去上学。在中学毕业以后呢，他得到了5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最后他选择离家最近的就是 UC Berkeley， 主修企业管理，专长组织行为学跟 HR 人力资源。他记得自己就是即将要进到 Berkeley 著名的那个萨勒门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流下眼泪，他完全就是发抖，我不能自己，我告诉自己说 Cynthia 你一定要好好的搞出一番大事来啊。Cynthia 也很清楚，认真读书的代价就是舍弃一切会让她分心的事物。 你说不谈恋爱、不交朋友那些吗 ？Yes， 就是你要想要一个19-20岁的人，然后年轻人大家都在玩的时候，然后你就要下定这样的决心。当然，就是这一路读书，你就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决心。就当大家觉得 意志力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意志力， 完全不是。所以呢，当他的男朋友 Kenneth 告诉他说：“哎，那我也转学到那个旧金山州立大学，就是我这样可以离你更近。”Cynthia 就说：“不好意思，我需要专注。”是这个男朋友很好，这个男朋友就是我为了你，就是我要转学到转学到离你比较近的地方。Cynthia 说：“没有，我需要 focus。所以当我毕业的时候，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What？ 他毕业以后，他真的打电话给 Kenneth 了。可是 Kenneth 说：“哦，我已经订婚了。”不过这个不是 Cynthia 可以接受的答案。他就说服对方说：“拜托了，那你就来参加一下我的毕业派对吧。”这样子就好、啊。我说过我毕业要打电话给你，然后我也打了。但你来参加我的毕业派对吧。最后两人不但再度交往，而且结婚至今。 他真的很强哎、欸！ 这个还不是最强的，你等一下还可以听他更强的事迹。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已经展现那种突破藩篱的勇气。他成为了加州州大系统，就UC 系列有7所分校嘛 ，Berkeley 其中之一。他成为这7所大学系统第一位 African American 非裔美籍的啦啦队成员、嗯、也是 Sorority 就是姐妹会里面的第一个非裔美籍的成员、嗯、那我们在看那些 YA 片的时候都会知道、嗯、兄弟会姐妹会你要入会你会经历过一连串的被洗脸被羞就是被羞辱或什么、嗯、然后才会进到这个就是成员很紧密的团体那通常Mean Girls 也是一样嘛、嗯、女生的那种就是我不要让你进来 我要弄你、嗯、我要干嘛那更严重、嗯、在一个全白人的团体里面竟然可以加入、嗯、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最后呢因为他的成绩非常的优异他得到了13个工作机会、嗯、他就选择了 AT&T 是那个时候的待遇最优厚、嗯、然后也可以快速担任管理职位的一家公司、嗯、那 AT&T 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像远传电信嘛、嗯、就是一家电信公司这样子他一开始呢就负责管理旧金山的长途接线服务大部分的接线员呢年纪都已经大到可以当他妈了可是他发现这些接线员承受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就真的他们每一个分机头上都有一个灯号、嗯、就像我们现在在 on air 有一个红色的灯这样子、嗯、当灯熄灭了以后我们才去上厕所、嗯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跟这些接线员也是一样的嘛 一样 的对不对可是他发现就是这样不人性啊、嗯、因为你一天你知道你坐在那边要接八到十个小时电话然后电话一直进来你的灯就会一直亮着啊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一开始他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先改变这个制度让接线员可以交换然后自由去上厕所、嗯、只是这样的改变就大大的改善了那个办公室的改变这就是他很简单的管理哲学就是把人当作人一样对待就这么简单、嗯、他在 AT&T 工作超过30年后来呢在2007年的时候就当上了 AT&T 在北卡州的总裁、嗯、然后也成为当地商会有史以来第一位的非裔美籍主席 他的危机有好多第一位哦， 好多的第一位、嗯、12年升为 AT&T 总公司的主管人资部门的资深副总裁然后15年成为公司的多元长、嗯、多元长这个职位可能在台湾 比较少听到 对一定是没有的啦对啊因为 那多元长到底要是 多元长要负责就是人力资源的因为美国有 affirmative action、嗯、所以就是你必须要确保你每一个种族都会受到平等的对待、哦、然后甚至要有一定的比例这样子就是你不可以 就像我们可能原住民朋友那或者什么大家都要一样的 没错然后呢他在大公司当中一路披荆斩棘我要说他更可怕的地方来了其实呢你看他在07年升到总裁12年总公司的资深副总裁15年多元长可是其实他在10年的时候就被诊断出第三级的大肠癌 第三级 大肠癌、嗯、最后他勇敢克服了所以他才可以之后才当到多元长、嗯、然后现在还有这样的故事嘛他曾经4次流产嗯还有一个女儿在6个月大的时候夭折了，嗯，她从来没有被打倒过。 天哪，我这起鸡皮疙瘩哎！ 给自己一个晚安，让心事都暂缓，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更简单。 期的晚安，我们只剩一首晚安的歌哎。Cynthia 的故事是 OK 的吗？ 接着下来呢，就是关于 Mark Cuban 要就是希望他来帮助他， 打给他了。 对，帮他们接通连上线。那当 然，刚刚你一开始说他打给他连上那个女生是完全没有画面、嗯，现在我知道他打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了。 没错，所以反而是他在想说我要不要接这份工作、嗯，反而是他在想，因为同时也有另外一家大公司在邀请他去做这件事，嗯、就做他们的这个人资啊，还有他们的管理职。嗯，所以他后来呢就决定他要接下就是达拉斯的 独行侠 的工作，他觉得我要帮助我的姐妹们，这样子。他说我来到一个， 好多都是从善良作为出发点哦。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那个薪水的deal啦，如果我没有仔细去查那个薪水，这样子，你现在打 Google 就是 Cynthia Marshall， 然后其中一个 下面会 Google 会自动跳关键字上来嘛，后面一个很多人关心的就是 salary， 就是想要知道他到底就是拿了多少钱，赚了多少 deal 这样子。好，然后他一开始说，我来到一个毫不尊重毫不重视女性的企业，在领导团队里没有女性，也不是一个适合女性工作的环境。但是呢，他一来以后，他马上定了白日计划，像白日维新一样。然后这些计划呢，就现在不一样了。好，那他改变了啦啦队的穿着、舞蹈，还有他们参加的活动。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觉得自在，不管你是表演者或是场中的每一个人。如果有人呢带着十岁的小孩到球场，我不想要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还要遮住孩子的眼睛。那这其实也是职业运动，尤其呢以就是男性为主的职业运动，都会说啦啦队就是要挑正的啊，就是要怎样怎样，要穿的怎样怎样。这是一个从很根本的方式来改变。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可能毕竟我是男生， 你还是想看 那个心中的那个，我要说没有，那是绝对是骗人的。可是那个东西是对我们的发展是好的吗？就是对，我们应该好好想想这件事情。好，舞者们完全没有错，他们的穿着和舞蹈是过去20年的文化和环境的一部分。他们要革新，要让这些舞者更像是运动员跟艺人，就是厉害的啦啦队。就是现在台湾也越来越就是在跳竞技啦啦队，然后创意啦啦队。其实他们是运动员啊，其实他们是 artist， 他们是艺人啊。接着下来，反正他就成立，就在讲说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成立咨询委员会，然后跟当地的家暴保护，然后平权团体、企业主，还有这些所有的支持者，然后一起坐下来好好的谈这样子。接着下来呢，当然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就你知道独行侠已经就是改头换面，从管理阶层看起来感觉像是改头换面的一个球队了，这样子。刚刚大家还记得 Mark Cuban 这个有钱老板吗？他其实觉得很难过的是，这些事情是发生在眼皮之下，直盯着他看，可是他都没有看到。所以他捐了$10,000,000给女权团体，$10,000,000大概是3亿多台币，3亿多台币，帮助运动产业的女性发展，打击家暴。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达拉斯独行侠包括了 Mark Cuban 以及 Cynthia Marshall 的故事。 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喽。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1000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值为201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查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ATT for Recharge 大值金珠报喜庆团圆，1月25到2月3号，全馆加码，指定家电家具满2万送1000，满3000好礼7选1，满1000有机会抽中游戏爱乐园门票，会员充电点数3倍送，新春满额送 Rebo 红包袋或春联组，最适合亲子同乐的 ATT for Recharge， 打造 AI 智能商场，定位手环好放心。让全家人拥有幸福美满快乐的家庭 ，Home Sweet Home。 优福华语庆年排行榜， 本周第991周，第5名白安，我们的时代；第4名艾怡良，玻璃心；第3名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第2名黄子佼 ，Life and Life。第一名蔡依林脑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嗨，大家好，我是陈绮贞。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新的一年就从博朗咖啡开始，金车博朗咖啡祝大家新年快乐，诸事大吉。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陈奕迅。 飞碟 Network，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LG 迎新春有够乐，买指定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百万 Go Go 荣。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王太太啊，听说你送小孩出国，一个去美国，一个去澳洲，念的都是排名百大的学校啊。 我让他们啊读逢甲大学国际双学士学程，在逢甲的2年准备英文跟学科啊，后2年就到美国或澳洲拿2个学校的学位，家长们啊都很放心，还有啊这学费少了1/3呢。 逢甲2+2国际专班真好，我也要替小儿子报名。 请拨04-2451-7250分机6620或上官网查询。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把我丢了一跤，愿你怕起真好，把困难击倒，再用听不删掉，面具全部摘掉，和自己赛跑，在相同风景又不一样，金色围绕寻找，做自己的路只需要一点点的胡闹，做鬼也微笑，我就要下跳，勇敢的味道，烦恼请勿打扰，快乐就要轻巧，放肆大声笑，相同风景又不一样，金色围绕寻找，孩子的路只需要一点点的苦恼，风水世事无脑也 做梦是人生的主角，乐观天 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今年过年最快乐的马克。 我们就是很有理取闹，就是主持人喜欢谁，我们就邀请谁来跟我们一起过年。你自己介绍他出场吧，我都不想打扰你了。 让我们掌声欢迎 Erica 刘爱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 跟我们一起在飞碟电台过年， 对，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所以因为过年是预录的嘛，所以 Erica， 那你真正过年的时候，你现在正在干嘛呢？在哪里这样？ 我应该在台中。我要说应该吧。 对啊，是啊，对， 我应该会在台中，因为我妈妈那边的亲戚都在台中，我外婆也在台中。 那你过年都在干嘛呢？ 就吃。养猪啊， 吃 睡。 今年的过年有9天，你知道这个养猪计划会养到非常的 夸张，真的好可怕哦。 而且今年的过年对 Erica 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过年，因为很多东西你开始不能吃了。 对，因为我开始吃素。 Erica 现在是 vegan。 我现在 对于就是很多关于 Erica 自己的事情，可是都是有另外一名男性来替他回答这件事情。我感觉 我是他的 spokesperson。 就这几年他做了什么啊。 对对对，我是他发言人。以后你要找他问我就行了。对，华纳音乐大头什么，以后你也不用跟了，我跟就好。 请问一下发言人，为什么会开始吃素呢？ 为什么呢？ 就是突然有一天 Erica不是为了什么，就是突然觉得，我要对这个世界好，对这个地球好，然后觉得不想再吃动物了。 差不多。 哇、 wow, ，真的耶， 所以已经维持多久了？我现在问 Erica 问题，可是我都看马。 所以我要回答吗？ 要啦，请回答，请回答。 OK， 1月1号，就是今年的第一天开始。因为我是去年的差不多快 like 圣诞节的时候看了一些影片，关于环保，还有关于就是一些有点残忍的，对动物很残忍的影片，我就觉得我一直都知道这个就是会这样子，就对动物这样，但我可能以前会觉得啊、哦，我好喜欢肉什么，我没办法不吃 牛排， 因为以前半夜不睡觉的时候就看 Erica 转发那个什么 cheese 汉堡啊，然后 龙虾有像吗？对，然后就是有一点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你真是看完那个影片，然后那一瞬间就噔，就觉得我不要了。 而且我就是再过几天后，我就完全不吃了。然后是任何动物制品都不吃，所以蛋奶也都不吃。 哇、wow ！ 蛋奶也不吃。 然后我最爱吃 pizza， 然后那个 cheese 我都不能吃了。 对， 蛋奶不吃很严格哎。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很多替代的，像除了牛奶，你可以喝豆浆啊，或是 为什么不能喝奶啊？ 因为其实 那都是压榨动物啦，就是你取那个奶， 除非你自己去牧场，它在放牧，你遇到一头牛，然后你自己追着它摸那个就可以喝这样。 对，因为 你可以想象成就是，譬如说我的朋友最近他刚生完小孩，所以他有母乳， 然后你去抢喝这样很可怕。 你去想就是我去一直去挤你这样子。 哦、那你说还有什么很多替代的？ 就是有像杏仁奶啊，或者腰果奶，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奶制，就是的。不是从牛去取舍的， 所以现在有 vegan cheese 吗？ 有 哦、 我必须说它不像正常 cheese 那样的口感或是味道，但是我是觉得我不想要吃 cheese， 那这个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 OK， 所以更不用说有什么什么。Brie 啊，那种各式各样，其实那根本不可能做到，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是个疯狂爱 cheese 的人，那我可能会很难做到。 但是其实这个肉类这件事情，哇，我们在过年期间大谈就是也好了， 我们就平衡一下。 过年都在讲，都在吃东西。好，未来现在有一个新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可以就是做出完全是假的完全没有肉的， 用长出来的， 对，用长出来，用生出来的汉堡， 长出来的肉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在一个 培养皿上培养出来。 对对对对对。 那它的成分是什么？ 它可能是 蛋白质，也是肉，可是它完全不用杀生之类的。 对对对对，可能从那边取一些 DNA， 然后开始自己养这个肉。对， 所以就是就算过年你就开始吃素，但你可能你家人不会说，难道过年你就是 会啊？我每次回台中都会被整个所有的人都讲一遍，说你这样会没有不够营养，对对 对， 对， 这么瘦了还这样， 对对对， 但是你要坚持你的意志力就对了。 是是是，我觉得。大家都有他们想要过的日子，那就要尊重每个人的想法。 你在年后宣传期还是继续吗？ 应该 还是有一些活动。那好，那维持住也是应该的。女明星很辛苦的。 因为他刚刚就是出去吃了几块饼干，然后他回来就是瞪我说：“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是那个蛇松饼吗？ 对对 对, 對， 你刚刚有吃一个，好好吃哦， 是不是很可怕？怎么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很刷嘴， 那个真的很。你不懂，我们这些人很累。 不用活这么累啊！ 当你在荧幕，你 Emma， 你在荧幕上，我看到自己就是有时候太胖或什么的， 会啊会啊， 对啊，那没有， 因为荧幕上会放大，会拉， 然后你的下巴，你可能只是低头想唱个歌，这边都挤出来，很不快乐， 对对是。 但今年九天的过年那么长，你都没有想说要安排去哪玩或什么的，还是你过年就是一个不喜欢出去跟人家？ 我喜欢呢，可是很塞，路上很塞。 那你以前过年有去哪边玩过吗？ 我有去过，应该出国吧，就是好像有去冲绳，之前，然后 这次这张专辑不是你也又去了冲绳？ 对，你是不是很爱冲绳？ 冲绳很棒，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一直就是去那边放空，对。 所以你去冲绳，你是自驾？ 对，第一次去是跟朋友一起去，对，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工作拍了专辑的平面跟 MV， 是去冲绳拍的， 所以你在冲绳就是在各大的海滩，然后就在那边放空发呆， 对，还有一些冲绳的经典的 attractions， 像美国村啊，或者是 你喜欢美国村哦。 其实也美国村我觉得还好，但是那个氛围很 好 拍， 哦，拍照， 对对对对对。 本节目的男主持人这么喜欢 Erica， 在过年的时候会邀他去哪边走走吗？走春之类的。 可是我过年的时候不在台湾，我过年的时候在度蜜月。 哦、oh, ，Nice，OK、oh, okay. 。什么？什么？ 去哪里玩嘞？ 去哪里玩嘞？Erica 很好奇哦。 好奇。 我们要去纽西兰。 哦，酷哦！ 你有去过纽西兰？ 我没有，可是那是一个我想要去的地方。 哦，所以要 tag along 吗？ 哎，那没关系，你们玩的愉快，尴尬。 所以说要度蜜月，你是一个我想要度蜜月的人吗？ 会吧， 你会有啊？因为之前有提过你是一个 公 主， 是迪士尼 公 主， 对 啊， 我是， 所以你也是对婚礼很有想象的人 啊。我超想结婚的，可是结婚是因为我想要办婚礼，我想要穿婚纱。 不一定是因为想要有一个 人或是干嘛的， 对对对，反正伴还是要有啦，但是就很想要结婚。 我在现在这个时代，我已经很少听到有人这么坚定的说，我超想结婚，我超想要办婚礼的。 双鱼座、啊， 我想要办婚礼。哦，对，双鱼座，浪漫。我是双鱼座，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巨蟹座。 巨蟹座应该也很爱，就是想要有个家庭。 我是坏掉巨蟹座。 哦、oh, ，OK， 好。 所以你的婚礼说很梦幻，你的那个想象是怎么样？ 就是想要它是那种那种灯，那种吊灯，黄灯，然后可能有一个很长的桌子，然后大家在那边喝酒，然后聊天，很开心的那种。 这感觉起来比较像 rehearsal dinner、欸。 对啊 ，No， 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些 Instagram picture。 Oh, OK， 不是有一些 有存，我要存一些，对对对。 Wow. 那你会希望 要户外？我喜欢户外的，跟大自然一起。 所以你没有什么进场，就是你热爱进场唱歌，甚至唱点到谁，然后宾客就一起开心。 我的婚礼吗？ 对啊， 要有这个表演是不是？也是可以。 我说你会， 也是可以，这样还不错。 真的是迪士尼公主耶。 是， 那你是连婚纱都会管那一种吗？你会要很 应该什么都想要管吧，就是一切都要从我的 picture 最梦幻的做出来。 哎、欸，通常这样子到最后你真的办婚礼的时候，你会把自己逼疯哎、欸，因为你有太明确的细节跟目标要达成了。 就我希望你那个时候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就是他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支撑，然后他也全部放手让你去做， 让我 还有包容性这样子， 可以可以。但其实我有这些幻想。就有一些改变也 OK 啦，我是蛮随和的，哪边凉快哪边待的那种感觉， 哪边凉快哪边待。幸福有期待，绿色是崭新姿态，未来一幕幕展开， 早就常做怪只进退离开。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是半途最刺骨。蔡健雅2019开年深情主打《半途》。 从学爱开始到爱这结束，我们都还在试着体悟一句再见的温度。离开总不是愿望的项目，却在生命中一再反复成为附属。有些爱，有些人，最后走进回忆留在半途，什么缺憾的缺憾弥补，一些执着消失的留下的触动，但却依然在爱里痛苦。 2019给自己一份豁达的开始，蔡健雅全新创作大碟《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深刻推荐《半途》。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飞越国际换日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101，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哎，过年要送的礼，你传后不？哎， 我传赖啊。 啊？ 我准备好送贵格 Live Friends 氧气人生年节礼盒啦！它可是多年销售冠军，送礼人人爱。 贵格 Live Friends 氧气人生，更真心的朋友，更用心的贵格氧气人生。 老婆，过年全家出游，我不但请了司机、导游，还有保镖陪我们哦。 啊，有必要吗？ 当然，旅游这条路上最怕没人陪。无论国内外旅游，都要保和泰产险、旅游平安险，才能玩得更安心。 旅平险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你敢不敢再对我说一次，不后悔爱我再说。 空降 Apple Music、iTunes、KKBox 跨国冠军，周兴哲全新一批抒情主打，至少我还记得，数位平台即刻上线。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爱陪我翱翔自由。 出游应别意外，并非我耍赖释怀，在甜美只是彩排。说真的，你敢不敢放任我嫉妒、愤怒又不安？相信我曾愉快，讨厌你不听不问也不看。 的请回答。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就邀请到了 Erica 跟我们一起过年。 Hello， 新年快乐！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是一个会许新年愿望的人吗？ 我会欸。 那你还记得你在2018年的时候，你许了什么样的愿望？ 我的愿望就是吃，就是让自己可以开始吃纯素。嗯，这算吧 ，resolution 算啊，要持续，这不容易。 对对对，这是我2018年的愿望。 哎、欸，所以你愿望已经达成了耶。 对啊，对啊。 那2019呢？ 我还没想好哎、欸，虽然现在是过年时间，但这是一楼是预录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但是你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要开始想想那个明年的计划。 对对对。 所以你的那种心理愿望都是很实际，你不会许那种很远的，就很难达成。 像是什么？ 你中乐透啊，你会这种啊？哦， 中乐透是我每天的愿望。 我不敢相信，就是虽然大家看不到那个录音间的画面，可是因为刚刚我们聊到那个 Erica 她自己梦幻的婚礼，然后还有她想象中的那些场景，她都有找好。所以在进广告的时候呢，她跟马克两个人就彼此在讲说，哦，台北有哪个场地可以去啊？就是他们很认真的在规划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我坐在他们对面，我觉得非常奇妙。 还好吧，分享一些哪里就是网美集散地而已啊。 没错没错。 还是你要帮我换歌，很爱很爱你，谢谢。 现在让我们欢迎那个 ICRT 的主持人来访问飞碟电台的主持人，因为平常大部分你宣传期都大家在拷问你，然后从你的音乐要找出一些脉络，知道你的感情，知道你的家庭。今天你对于其他主持人会有任何好奇吗？你可以尽管问他。 马克， 嗨， 你跟你老婆是怎么认识的嘞？ 在 Tinder 上面认识的。 那是就是一下你们开始聊天，你就觉得。这应该是我老婆了。 没有哎、欸，不是这个样子 啊。是啊、哦，那你们交往多久才 ？我们交往，我想想看哦，我们认识一开始滑到以后三个月才第一次约会。 哦，哇哦，这个。 然后第一次约会之后，大概两个月在一起。嗯。约会两个月在一起，然后在一起差不多一年，半年结婚，一年正式办婚宴，好像是这样。 OK， 所以你们等于是认识了半年之后确定交往、嗯，然后再半年确定结婚， 差不多吧。 哇 ，schedule 好快哦！ 结婚之后隔了一年才真的办婚礼，是这样吗？ 隔了半年，对，登记完隔了半年才办婚宴， 然后再隔了半年， 然后再隔了半年才去蜜月。 哦，就是现在 right now、嗯。 那再隔半年要干嘛吗？ 没有 孩子，有没有生孩子的计划？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是一个好爸爸，所以我没办法生孩子。 还是要养一只狗或什么的？ 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为什么不是好爸爸？ 因为我就太，我太没耐性了。Oh. 就是对我常常在那个路上看到那个爸爸在那种补习班外面那种合家人美女，有没有？就是小孩背着那个书包出来，然后爸爸说：“怎么真的没带呢？进去拿。”你这样什么态度？你这样对我是怎样？然后我心里面想，哇， 我会不会变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心里面想说，我很害怕变成这样的父亲， oh, okay. 所以我没有办法。 所以 Erica 是有想要小孩的吗？ 不一定哎， 你只是要婚礼。 对，我觉得看另一半，嗯，对我是一个可以有可无可有， 可有可无的人， 可有可无。 那你有玩过 Tinder 吗？ 我玩过一天，然后觉得很无聊就删掉了。 你是今年最近才玩的吗？ 不是不是， 你是早期玩的，还会觉得很无聊啊、因为你知道，因为后来他就是认识他老婆，所以他介绍 Tinder 给我用、嗯。可是他是很早期的 Tinder 用户，然后我是很晚的，哦、哇、嗯，上面的那个已经完完全全风云变色， 生态不一样了。 对 对， 应该不是在找爱了吧？就认真的在 对，然后你也会疯狂想要左滑， 左 左 左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都左， 好的被挑走了。 我要创作一首歌叫做《都左》， 都左 ，to the left to the left。 哎、欸， 对对 Beyonce 的歌吗 ？Beyonce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他是一个预言家吗？ 欸、是吗？他很早那首歌很早哎、欸， 不是吧？ 哇 ，Beyonce！ 但是你是会想要谈恋爱，也许在新的一年愿望是想要有一段开心的感情。因为有些创作人的状态好像是 也许他在 一直在很多恋情当中可以一直刺激他，有不同不停的养分出现这样。 我觉得写歌的很给我很多灵感是爱情，感情，对。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一直没有中断的，就从我觉得从十八岁到现在都没有断过，在跟一个人谈恋爱，所以很想，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我没有另外一半，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想要的是什么，对，所以有一点想要可以有一段时间真的好好的跟自己相处，跟重新认识自己。 所以现在反而是你珍惜的阶段就对了， 懂会爱自己。 现在未来快乐的脚踝为自己迈开，曾经太过浪漫，太多情怀，终于看开没诚意的爱情，你收起来，那边凉快那边呆。 牙塞 翻页新的告白，他在苹果肌的刘海漫步下个站牌，那是城市里唯一煞情的女孩，卸下寂寞的尘埃， 自己陪自己爱， 关于爱情的品牌， 自己赚钱买， 一二三二二三几多无奈，别再说起来，亲不亲爱不爱都是意外，太认真对待太慷慨，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曾经太过浪漫，太多情怀，终于看开，没诚意的爱情你收起来，那边凉快崇拜，我该如何看开，曾经太过浪漫，太多情怀，我没坦白，没了你的爱无法快乐起来，我要用力灿烂，用力贪玩，重复再来，快乐的交换，我为自己迈开，曾经太过 凉快哪边待，这个歌名我超容易念错，我都很容易讲成什么哪里纳凉哪里去， 哪边凉快哪边待。 对，今天呢很开心 Erica 跟我们一起来过年，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分享自己的生活。你知道过年一定会被问到讲一些吉祥话，然后因为我们算是很早就在录这一节的过年，你该不会已经口袋有几个关于猪的吉祥话你准备好了吧？你应该是第一次被考猪的吉祥话。祝大家 猪年行大运， 你说十二生肖通用的， 对，哎，我就只有这个 猪年行大运， 猪狗不如 啊？ 哦，这不是吉祥话 ？Of course not。 哦，我也 这个小时除了叫大家就是不要吃肉，然后又骂大家猪狗不如， 我以为在玩那个成语接龙。 诸事顺心， 诸事顺心，你怎么那么厉害？怎么宣传办法瞬间生出一些话给他看呢、 啊？太大头， 太强了吧？ 对啊，诸事大吉。 对，祝大家诸事顺心。今天谢谢你来，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咯， 新年快乐。 所以装任性闹闹脾气，喜欢听你关心，所以不照顾自己。爱让我沉迷，就让我跌进你怀抱里，像冰淇淋，像一道 是来自 Erica 的 It's You， 然后在今天呢邀请了 Erica 一起来，然后从头到尾欧马克都笑嘻嘻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这么 VB 阿球像华裔的，这个年是过得挺好的是不是 快乐啊 发红包给我 啊 Excuse me 降歌金曲，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放假和自己独处了呢？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回味了五年，这次带着全新的国语专辑《社会大学》与大家见面，推荐第三波主打歌曲《放空假期》，陪你放空去。 电脑陪着我，连上个厕所都还要回 email， 下班回到家瘫软的像条狗，垃圾还得收。哦哦，谁跟谁放闪问鼎交往中，我结不结婚关你屁事哦，再这样下去快要发霉生锈，想任性想耍废暂时先别烦我，不需要目标来一场放空假期，不必赶时间每一天要自然醒，划船划水划雪就不要划手机，享受美食谁还管卡路里，沙滩上满天星空好疗愈，下雨就痛痛快快淋一场雨，和自己独处听听内心的声音，这感觉不需要目标来一场放空假期，不必赶时间每一天要自然醒，划船划水划雪就不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师父，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父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拖桶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过年都说恭喜恭喜，乐天 Kobo 电子书却要说我爱你。二月十一号前消费单笔满千，就送乐天点数520点我爱你哦。还有蓝光拜拜阅读器，乐天市场 Kobo 直送馆同步销售，快搜寻乐天 Kobo K O B O。 诸事大吉，好运到，金车伴您过新年。金车企业祝大家新年快乐，猪年行大运。

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我是玛丽， 再见。 祝大家今晚可以好好的吃顿饭，让自己开心平安。这首歌曲来自于丁世光的神探不不啊，你怎么都说你很棒， 你好棒，你今年好棒，明年也好棒，不不 面对爱情变化了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做？用尽力气拼命回头去挽留，还是宁可留住自尊，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如果眼泪不争气又流泪，你会怎么度过？跳舞会安慰眼前的寂寞，还是面对真实他已经不再爱？